旋头、空脚杀，两个技能的连续，沐浴成风的生命就像坐电梯一样蹭蹭就下了两层。但是连击统计的数字也只跳了这么两段就戛然止住。在这一点上，柔道比起元素法师、术士、魔剑士这些职业还要苛刻，因为柔道的抓取类技能可以说是荣耀最具控制性的，其他任何职业的连击都可凭经验、意识或者操作寻找空隙打断，但柔道如此强的控制性，若真成连击，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打断的余地。如果说元素法师、术士之类的职业打出连击只是难度大的话，柔道职业想用他的抓取打出高段连击，那就是不可能的事。别说面对一个职业选手，就是面对一个动也不动的沙包，柔道所能进行的连续抓取摔头也极为有限。所以看柔道的比赛，系统统计的连击段数这里可以彻彻底底的忽略，用一个持续技能的连续碰撞制造的连击段数，那在大家眼中不算真连击。而技能衔接，柔道这个职业多靠尾连，用自己的意识和操作制造不被系统判定所成立却让对手无法应对的连续攻击。空脚杀，沐浴成风被云山乱很残忍地摔了一个脸着地，观众看比赛那无避免的是会将选手直接带入角色的，这一摔就好像是把苏沐橙的脸直接摔到地上。想想苏沐橙的花容月貌居然被如此对待，就连轮回粉丝也忍不住要感叹唏嘘一番。但吕博远毫不理会这个，刚落地的云山乱立即抽回双腿，就地一滚已经站起。沐浴成风呢，抓取技能的倒地判定是无法用瘦身操作去避免的，这时直接乖乖的先和地面完全接触，再然后沐浴成风竟然不起身，就这样在地上横身一滚，炮口就朝云山乱对去，轰，火光闪动。苏沐橙这种应对方式算是打柔道比较有经验的手法，这时无论如何起身都肯定已在对手的应对之中，必须先用攻击或是其他一些方式扰乱一下局面。但苏沐橙应对柔道有经验，吕博远却也不是不知道会有这种应对方式。火光闪，炮弹飞出，云山乱的身形却向下一沉，躺在地上不起来就没办法攻击到你了。荣耀哪会有漏洞这么大的赖皮判定，扫地攻击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普通攻击只要位置到了都能打出扫地效果，赖地不起那绝不是什么无敌 buff。 肘落，沐浴成风不起来，云山乱索性也倒下去，横出的手肘直切沐浴成风的咽喉要害。苏沐橙等的就是对方这一击，沐浴成风就是一滚，一边闪开这一击，一边就要翻起身，却不料云山乱那曲起的手肘却在此时突然一展，肘落技能取消，手臂伸展，单手抓出，竟然成了一招单手擒，单臂发力，本要翻滚离开的沐浴成风顿时又被扯回，云山乱倒地，但沐浴成风也再被这单手擒拽趴在地。云山乱这边顺势一咕噜，瘦身操作已经起身，沐浴成风却受限于技能的强制倒地判定，慢着这么一拍。这一拍可就是柔道擒住对手后发动连续攻势的立足点，而对于被擒一方来说，如何突破因为这一拍所丧失的时机，则是他们抢回主动权的关键。这对于角色职业是枪炮师的苏沐橙来说无疑难度更大，作为本就极其不善近战的职业，被柔道这个控制力如此之强的职业完成了贴身就已是输了一半，苏沐橙这是得从败中求胜。翻滚，刚刚完成强制倒地判定的沐浴成风立即就要从地上翻起，这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有时正因为如此，这种选择反倒容易被忽略，造成对手短暂的迟疑。但是很遗憾，吕博远没有， 云山乱在单手琴扯翻沐雨成风瘦身起身后，立即就已经看死了沐雨成风可以立即翻身而起的选择。对于这种看起来因为不明智而几乎不会被职业选手选择的方案，吕博远从没选择性的遗忘过。地上浮，一起身的云山乱这一抓按下也称得上是居高临下，眼看就要直接抓到沐雨成风的脑袋，忽听轰一声炮响，火光硝烟竟从沐雨成风的身下闪现，沐雨成风的身形立时就朝左边一倒，却是被这一炮的后坐力给弹开抓空。云山乱按下的这一抓顿时拿了空，连忙抢步上前要再变招，那边沐雨成风翻滚化解这一弹之势的同时，炮口再次对准了他，轰轰轰，三炮连发。如此近的距离，三发坦克炮竟然也被苏沐橙的陡枪操作制造出了明显的错位。他对这枪炮师这一低阶常用技能的掌握确实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躲？吕博远当然早有这种准备，只是这抖开的三发炮弹轰击范围超乎了他的判断，云山乱抢步闪避，终于还是被其中一发轰到，爆炸中身形向后踉跄而退。意料之中会有的攻击早有提防，却还是闪避不了。吕博远这一下是被苏沐橙用操作给硬吃了下来，这样的距离，这样的陡枪操作，吕博远的操作已不足以跟上。这一炮命中，云山乱先一步起身建立的先机可就没了，双方距离进一步拉开，两到三步间距已经不是云山乱一探手就可以擒住沐雨成风的距离。沐雨成风更在翻滚都未完全起身的状态下，足下发力直接后跳弹出，两三步的距离瞬间又成了三四步。云山乱这时才从那枚反坦克炮制造的踉跄中稳住，急忙就要抢步上前，眼前沐雨成风黑洞洞炮口却又已经亮起，不能回避。若是十几步、二十步、三十步的距离，吕博远或许都不会强进，但是此时双方的距离只在三四步，虽然已非抓取技能探手可得的地步，但这至少还是他的优势局面。三四步柔道的技能施展不到，但枪炮师在这种距离下也是彻底暴露其偏慢的射速和节奏，没有办法保持连续的威胁。上！吕博远没有迟疑，云山乱闪身，就当那炮口已经射出了攻击一样去闪避，身子保持这样不规则的左右摇摆。这不是什么预判，同时苏沐橙也没有办法根据他这种毫无逻辑的摇摆去做预判，这是赌运气。这样的距离下看到火炮的攻击再做闪避已无可能，苏沐橙也没有时间去做准确的判断。一击，机会只有一击，一击命中，云山乱将再被逼停，距离将进一步被拉大。一击不中，云山乱就将抢步上前，重新将沐雨成风纳入他的抓取范围。一击能不能中？全场停止了呼吸，就见云山乱晃动着疾步向沐雨成风冲去。沐雨成风的炮口很稳定，但是却迟迟不见火光喷出，他虽然也有后退，可是远比不了云山乱疾步前冲的速度，他转眼就会被追上，却好像还在等，在等什么？靠近，伸手。吕博远没想到苏沐橙竟然迟疑的一直没有出手，云山乱已经抢到了他面前，手已伸出，此时哪怕再有攻击，云山乱的手大概也足以抓取到对方了吧。大概吧，云山乱的手眼看就要抓到沐雨成风，手炮吞日两侧的能量槽却突然亮起，瞬间走满了蓝光。不好，吕博远意识到了，但是已经迟了，这一炮并无爆炸般的轰鸣，有的只是能量聚集再到猛然释放的短暂却又急促的一声响。炮弹出膛，飞行的速度也不够快，但却闪着蓝光，噼噼啪啪，好似闪电一般。玄磁炮。最后关头，苏沐橙竟然是让沐雨成风抢出了一枚玄磁炮， 枪炮是极为少有的能控制目标的技能。这是预判，这是布局，不，都不是。这又是一次靠操作的硬吃。悬磁炮这技能，发动就有能量聚集的征兆，而炮弹的发射速度又偏慢，若是一上来就发动，即使是三四步甚至更近的距离，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却也足以避过。而这一击若落空，苏慕成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枪炮师偏慢的节奏源自于他的射速，而这枪械所谓的射速，绝不是指弹药射出后飞行的速度，而是指一枪射击完毕后，接下来一发子弹上膛再射的时间。无论普通攻击还是技能攻击，都需要完成这样一个换弹上膛的过程。枪炮师慢，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慢，而这不是靠操作可以改变的，只能靠加强属性中的攻速来改变。三四步的距离，枪炮师难以形成连续威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炮打出，下一炮再发，换弹装弹的过程中，对手可能就已经抢步身前了，所以机会只有这一击。于是苏慕成大胆地将云山乱放进，几乎是在只有一步距离的时候才开始发动悬磁炮。攻速是无法靠操作改变，操作是施展这一技能的指令，指令完成的越快，这一技能当然就能更早地发动。一步距离完成悬磁炮，苏慕成就是靠着这样胆大的操作，再次将吕伯远硬吃。吕伯远完全无法应对，云山乱立即被吸附到了悬磁炮上，无可奈何地跟着炮弹被送飞。沐浴成风在他的视角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他却无可奈何，因为悬磁炮是无法被强制打爆的。